无论在网络上收获了多少支持，无论有多少中立荣耀玩家开始倾向星星，但是在这片场地，对轮回支持的声势永远是那么的无与伦比。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主场，因为这里拥有的是他们最多的死忠粉丝，无论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放弃对队伍的支持。 轮回是冠军！ 满场回荡着这样的喊声。不知是不是受前天文化广场事件的影响，今天现场的轮回粉丝们的呐喊声中很仔细地用轮回两个字充当着主语。星星的支持者们虽然不甘示弱，可在这样的声势中确实难占上风。好在经历了一整个赛季的洗礼，星星粉丝团也有了客场作战的经验。客场作战因为人数上的巨大差距，想在音量上压倒对手全无可能。这种时候就要多多借助标语这一类的东西，在视觉上制造冲击力，而这个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掩盖的。但是这种东西有一个很大弊端，那就是高高扬起的标语标牌会遮挡住后边一排两排甚至三四排观众的视线。这一弊端很大程度地限制了标语的使用，但是今天的星星粉丝们似乎是豁出去了。客队观众席上打起的那一排又一排的胜利宣言，密密麻麻的好似一片山林，整个客队观众席已是只见标语不见人，除了坐在最最前排的观众，几乎已经没有哪一排的视线可以幸免。虽然现在比赛还没有正式开打，但是能将标语准备得如此壮观，可见星星粉丝对这一场比赛已经有所觉悟。他们的声音没有在场中回荡，但是如此连绵的一片标语却也成为现场最大的亮点。电视转播甚至多次给予他们特写镜头。这等场面没准备临场可是制造不出来的。哪怕轮回粉丝人再多，没办法，他们只好拿出更大的分贝来对抗星星这边视觉上的冲击力。剑拔弩张之下，两队选手却很平静地完成了赛前的仪式，简单的握手致意后却迎来了赛前最大的高潮。因为本场是必然会决出冠军归属的，于是在联盟的安排下，象征着无上荣耀的总冠军杯在赛前提前亮相了。全场的灯光在那一刹那忽的一暗，还没等观众们发出惊呼，再度亮起的灯光全部聚集向了领奖台。总冠军奖杯不知何时已经摆放在了这里，但在光线的绝对集中下，这一刻它仿佛悬挂在半空的太阳，散发着无限的光芒。选手、观众、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这一刻都被吸引了。光芒随即散开，真似阳光似的普照开去，瞬间全场再度恢复光亮。但是人们望向总冠军奖杯的目光却不会就此停下，那里充满了渴望和期待，每个人都是。 妈的，还整这噱头！ 职业选手这边不知是谁吐槽了一句，听起来对这一幕是相当的不屑，但却无人响应。但就在刚刚总冠军奖杯闪亮亮相的那一刻，他们这边没有人不心动，无论是拿过冠军的还是没拿过的。这是一个噱头，但却是一个正中要害的噱头，哪怕是吐槽的那位，口气中所含的也多是不甘。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这场比赛这样的噱头真是挺虐心的。比赛即将正式开始，两队的选手都没有立即回到他们的选手席，而是聚集在了各自的比赛席前，大家一起齐齐望着上空的电子大屏幕，擂台赛的随机选图即将开始。随着现场电子音的响起，随机选图正式开始。疯狂的画面翻转了大概五秒钟后猛然定格，电子音清晰响亮地宣布出了这张图的名字：狭路相逢。 这图的名字还真是应景啊。 季后赛的随机图，任何人在赛前都没有丝毫资料，就算是电视转播的主持和嘉宾也是此时才知此图， 解说自然是从图名说起。总冠军、决胜局、狭路相逢，确实没有比这更贴切的形容了。而现在两队抽到的这张擂台赛单挑用途却正是这样一个名字。现场的全息投影还有电子大屏幕都开始简单呈现起这幅图的情况和信息。狭长的山谷略有曲折，但并不复杂，左右都是陡峭高耸的山壁，是否能攀上，除装备忍刀的暗夜系职业以外，其他职业都不好说。这时人们难免就会想到了君莫笑的多变了。可是就这山壁极高，一攀到顶后，对下方的攻击会因为距离太远，根本不足以造成任何威胁。至于山壁上有没有可供隐藏的伏击点，只是这样一晃而过的介绍就看不太清了。 这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吧？ 看过简单介绍后的潘林随即说道，只是这样的地貌特征的话，原来的图库里绝对就有很多类似的，而这位季后赛特意制作，如果只是给峡谷多几道曲折，似乎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鲜。就在大家都疑惑这个问题时，忽然全息投影的缩略全图中传来的喊杀声，人们随即看到从峡谷的两端竟是各刷出了一队人马，同时在两边的山壁上也刷出了伏兵。很快两端刷出的人马在峡谷正中相遇，开始了厮杀，正杀得不可开交，山壁上方的伏兵发动，各种流石滚木落下，片刻后山谷中的两队人就已全军覆没。所有人目瞪口呆，这是啥？总不能是为了体现狭路相逢这一图名而加上的过场动画吧？这里是总决赛，介绍地图信息那得规规矩矩的，哪允许这样花里胡哨啊？所以这不是什么为了烘托气氛的过场动画，只是会在这张图中确实发生的事件。竟然不只是在地形上做文章，而是引入了事件来干扰。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这种设计在赛后引发一场争议是免不了的。但是眼下这样一张有事件有 NPC 干扰的地图中，选手会怎么去应对，观众们的好奇倒真是被勾起了。不过目前来看，有关这干扰的情报还少得可怜，事件发生是完全随机，还是定点定时，一场对决里只发生一次还是多次，从攻伐上来看，峡谷中刷新的两队和悬崖上的分属三伙势力，他们对选手角色分别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太多需要了解的情报赛前介绍中都没有给出，而且因为这设定的别出心裁，情报获取比起只是观察地形特点可也要复杂许多。两队第一甚至第二位上涨的选手恐怕都需要在这方面做大量的工作，那么两队会各派谁上阵呢？大家都很好奇，但是电视解说中的潘林和李一博却是唯唯诺诺的，脑子里虽有一定的想法，但却都不敢轻易开口，实在是被打脸打怕了。 星星这次继续叶修首发是个相当合适的选择啊。 职业选手这边大家却没有这样的顾忌，议论后就纷纷认可了这个猜测。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让叶修这个意识经验都极老辣的家伙去应对，实在是再好不过。获取情报的同时，这样充满不可预知状况中的战斗中，他的赢面恐怕也会更大。 至于轮回这边， 星星派叶修是大家一眼认定的最佳选择，既顺理成章又能继续他连胜制造的心理压迫。倒是轮回这边想必也能和他们一样意识到星星的这个有利选择，那么他们的人选一定程度上就要对此有所应对了。轮回这边谁更合适呢？大家正议论，轮回这边江波涛已经向裁判去报备他们首发上阵的选手了，与此同时他们阵中的孙翔竟然就已经开始向着比赛席走了去。